这12.8块够干什么的？一天可以供2个人的海参用量，因为30个嘛， 对， 15个一天的就够了。 没错， 打个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府验货，满意再付款。当然送的是券，随时吃，随时发新鲜的。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我们嘉宾是闫然，闫然你好。 周杰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现在都知道啊，大家要吃就吃好油啊，吃这个对身体有好处的油。那在这当中呢，应该说哈，被称为液体黄金和植物油皇后的橄榄油应该说是首当其冲了。 没错，而且橄榄油呢近几年其实不用我们俩再说什么，很多老百姓太熟悉它了， 而且呢它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油必备的一款油。 对，不光是成为我们必备的油，而且我们知道它是我们必备的一款健康的油。因为今天首先告诉大家，这个橄榄油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第一它是健康的，第二呢，其实选择它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 是的， 既然很多人都选择它了，怎么选就很重要。今天我首先告诉大家，其实橄榄油它是分等级的。比如说它有果渣油是最下边的，然后再往上面一些呢，包括有初榨橄榄油，而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什么意思？第一点，我必须是头茬的，就是那个橄榄果从摘下来之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进行取油，而取油的过程不能加热，不能有任何的进出，不能有添加等等，只能用真正的物理上的压榨工艺把这油给你榨出来。然后这个只能叫做初榨橄榄油。什么叫做特级？再给它加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24小时之内完成，然后这个果又是头茬的，有了这两个条件才能叫特级初榨橄榄油。 橄榄油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一定要挑什么样的橄榄油哈。那说到西班牙可是一个产橄榄油的一个大国， 没错， 而且呢是世界闻名啊。 在整个的地中海沿岸当中有很多的国家都会出产这个橄榄油，但是包括像西班牙呀，包括像希腊呀等等是很重要的，而尤其是西班牙，它是产整个橄榄油的，包括产量，包括在品质当中，都是在全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 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哈，它更是由新鲜的这个油橄榄这个果实直接冷榨而成的，不经加热和化学的处理，保留了天然营养成分，它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高的。 没错，所以说你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油哈，第一个就是我说的等级它有了特级初榨橄榄油，第二个它的产区我也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也就是说咱不是油和瓶分开的啊，是整瓶直接给大家进口过来的。然后再加上有了这两点之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营养更全面的保留。然后再说一说，其实市面上橄榄油包括特级初榨橄榄油也很多，包括西班牙也原瓶原装进口的也有很多。那再看品牌，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我们特米尔的品牌呢，它始创于1863年，也就是有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法国也好，包括在西班牙也好，当地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分子料理的主厨们都在选择我们的品牌。 是的，应该说呢，这个橄榄油呢是得到的有关专业人士的认可的哈，真的是非常好。那今天我们能够把它介绍给大家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特米尔特级初榨橄榄油，是500毫升一瓶的，应该是那种大瓶的。 对，大瓶 啊，是棕绿色的瓶装。 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棕绿色的，而且整个的瓶身的玻璃是非常厚的，就是你一拿起来就知道，哎呦，这个瓶子真的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起到避光保存的好处。 这个在市场上的一瓶叫98元， 98块钱。对， 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呢要给大家六大瓶500毫升一瓶的，那市场上就要将近600块钱。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赠给大家就是初榨的橄榄油香皂一块以及勺子一把，那今天的价格只要358。 对， 358相当于5-6折这样的一个价钱了， 相当于给大家真的是打了对折了。其实买 粮油，尤其是今天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其实像这样的生活用品呢，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而言的。 没错， 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如果您平时买橄榄油的望而却步的话，嫌贵。今天这个一个一般油脂的价格啊，358，500毫升一瓶，六大瓶西班牙原瓶原装的初榨特级橄榄油，您就拿回家了。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橄榄油啊，大家知道对身体的真的是非常的有好处啊。 对， 因为我们国家的生活习惯呢，尤其是炒的做饭是煎炒烹炸都来， 样样离不开。 你让他不吃油少吃油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呢，你给他推荐一些健康的油脂，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可能更有维护的作用。 没错，那很多人都说了啊，这个橄榄油里边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呐，它可以给我们的身体不造成那么多的负担，而且还有呢，它里边含有维 E 非常的高，这也是为什么女人特别喜欢橄榄油的一个原因。 有时候把它当成这个护肤油， 然后擦在脸上，包括平常我们如果化妆的话，用粉底的话，因为粉底是比较油性的嘛，用了橄榄油直接可以卸妆，然后又能保护皮肤， 就以油溶油。 对了，包括很多的一些孕妇朋友，其实如果说咱到一些月子会所、月子中心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用油就在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呢，不光是可以吃，还可以涂抹在比如说肚子上，会有这个妊娠纹出现的话，也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说橄榄油真的不愧叫它液体黄金，营养多多。 其实对于橄榄油呢，很多人都知道呢，它真的是非常好，但是由于呢，原来它相对比较贵， 对，价格高， 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很多人就只是用它来凉拌。实际上橄榄油呢，它的烟点呢还是比较高的， 它的烟点 其实煎炒烹炸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可以的。其实我们看一下一些很多的欧美电视剧电影当中，你就会发现人家那个厨房完全开放，他们会用它煎牛排，不起烟，他们会用它炸薯条，也不起烟，不光是健康了，而且也是让我们厨房环境变得更加的健康。所以说今天这款油千万不要以为它只能拌个凉菜，咱们煎炒烹炸都行，而且还没有烟点。 对，其实呢，今天这款油呢，我一定要再强调一下，它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而且是特米尔这个品牌的特级初榨橄榄油，500毫升一瓶，一共是六大瓶。那么市场上呢，您一瓶就是98，那六瓶的话将近600。 对， 而且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就是橄榄油的香皂一块以及勺子一把。那这些全加起来，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358，358你就可以拿回家。时间过日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计算着啊。 当然， 像这些性价比高的产品，咱们不妨一个是自己用，请客送礼的话呢，都可以去当成礼品的啊。所以呢，这个能够省不少钱，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在国外来讲，当然有他们特定吃的一些油哈。 对， 他们肯定是不吃咱们什么中国人爱吃什么大豆油啊、色拉油啊、花生油啊等等这一切的油，好像在国外呢，他不怎么吃。 他们主要就是 橄榄油，所以呢，煎炒烹炸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今天这款油大家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它的营养丰富，包括它的烹饪的手法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你拿到手里之后，你会发现，第一个刚才咱说了，到了下半年，你如果作为伴手礼的话，它的包装是非常精美的，而且连玻璃瓶包括里边每一滴油都是来自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这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你可以看到原产国就是西班牙。而且我们整个的油，因为咱们今天是六瓶装，而且相当于6斤左右的一个重量了啊，我们可以做到2年的保质期，就是一直到2019年的2月份。到现在说应该是一年多一点点的这个保质期，但是我们可以够用了。然后包括整个瓶子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一点您可以放心。再来，它整个的瓶身的正面呢是有一个清真认证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包括少数民族的朋友在选油的一些困惑您就不必担心了，这款油您也可以用。 没错，无论是从它的出产的国家哈、产地、品牌等等都是上乘的。 对， 那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应该说西班牙呢是橄榄油产量的一个大国啊。 对， 自古罗马时代就是享誉欧洲的橄榄之乡，所以它的橄榄油呢应该呢是品质非常好的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特米尔这个品牌的特级初榨橄榄油，500毫升一瓶，一共是六大瓶。那么市场价呢，一瓶就要98，那六瓶的话呢，要将近600块钱。 对， 那今天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橄榄油的香皂一块以及勺子一把。今天我们的价格只是一个百姓价格，358，358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